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点3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是5月21号星期一啊，刚刚过完520就来了521。不管怎么说啊，我觉得日子一天一天过啊，平平淡淡当中啊，我们要找到一些真爱真情。但是呢，我们身边发展的事情有的时候啊不平淡。比如说最近这两天啊，关于天津户口的事儿引发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啊。天津在继武汉、南京、杭州、西安等城市之后呢，也升级了引才政策。从目前发布的政策来看呢，他们引进学历型人才当中有这样的一些条件：全日制高校本科不超过40周岁，硕士不超过45周岁，博士不受年龄限制可以申请落户啊，不用社保也不用居住证，只要你符合这样的一些要求的话就可以直接落户。当然落户的条件当中还包括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技术型人才啊、紧缺型人才等等。那尽管这个政策不是所有城市当中门槛最低的，但是在直辖市当中是最有吸引力的，所以说一下子点燃了很多朋友去天津落户的热情呢。其实以前我们身边总有这样的朋友，人在北京工作，但是呢户口在老家，于是乎呢想到天津，是不是买一个房子落一个天津户口，为着以后孩子上学或者是高考啊提前准备一些什么呢？所以也有所谓的叫什么蓝印户口之说啊。那么这样一个新政出台之后啊，大量的在北京工作没有北京户口的朋友这两天都到天津去了，想哎能不能够通过政策落个户呢？结果对方的回答是，主要是吸引人才到天津创业和就业啊。如果在外省市有工作单位的人员，不能按在天津无工作单位申报落户。换句话说的话呢，就是说你得要去喽啊，才能够落户。去不止说去一两天，得在那儿找个单位工作。那么这样一个政策出台啊，一下子引发大量的热情。根据媒体的报道，从政策公布的16号中午到17号早上8点30分，不到24小时就有30万人登录并且下载办理落户申请。天津公安他们有一个 APP 啊，这个 APP 呢在苹果手机应用市场的下载量一度超过了很多热门软件，比如说什么中国移动啊、美团外卖啊，在那段时间啊达到了非常高的一个排名。那更火爆的是在办理户籍的行政许可中心上演。比如说吧，19号当天早上8点钟，有一位李先生带着朋友啊来这个南开区行政许可中心，结果到的时候呢，那已经排起了200多人的长队，有人从4点钟就过来了啊。当天下午排队的人达到了更多几百号人。那么还有人是老人家过来，老人家过来落户干嘛呀？不是的，老人家是专程从外地坐火车过来给孩子探探路。还有一些人呢 17号就订票从北京来了啊，就怕这个来晚了订不上。一天内30万人有意落户，这个数量也从侧面反映出天津作为直辖市的这种吸引力。当然呢，很多人也说了，他们看中的就是区位优势啊、发展前景啊、资源优势啊等等。你比如说天津的这个教育优势，不但有南开、天大这样的知名学府，也有不错的本科、大中专和职业院校，中小学教育资源呢也还不错。最最关键的是这个房价呀，现在天津的这个房价在3万一平左右的还是有很多房子可以买的，郊区的那更便宜，有的呢是1万左右。那么但是呢，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比如说公安局的，比如说人社局的工作人员透露啊，人才新政呢还是有些要求的。比如说在天津没有房子没有工作，想要通过学历型人才落户，那就必须要把档案调过来存档啊。那么调档大家都知道，你为什么要调呢？是不是？那一定是这边要有一个工作单位啊，他需要你把档案调过来，是不是？你社保要在这里缴纳等等，都有啊关系，有一定的关系啊。那么还有天津人社局的工作人员说了，他们实施这个新政呢，主要是吸引人才到天津来创新和创业。如果在外省市有工作单位，那就不能够在天津啊按照无工作单位的方式来申报落户啊。如果弄虚作假欺骗相关部门套取这个落户资格的话呢，还会把他的户口注销，纳入诚信的黑名单。但是只要你符合相关的条件，现场办的顺序也是非常之快的。比如说有一位在天津工作但没有天津户口的李先生，他向服务窗口提交了学历学位报告、劳动合同和房产证之后，很快就拿到了办理落户的预约号。通过这事情我们想说什么呢？其实不管是天津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城市也好，都通过这个一些补贴啊，包括降低落户门槛来吸引大家落户啊，吸引大家去那工作。其背后呢，可能有很多个因素，有很多个因素。但我想说的是，作为劳动者来说，作为我们求职者来说，也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这些城市的发展也有很多不平衡的地方。所以你决定去一个城市发展，也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那就是没有完美的城市，也没有完美的人生，你得和这个城市共进步共成长。当然我们也希望城市啊能够有更好的营商环境和政府的公共服务体系，让人才能够在这里留得下来，能够生根，为这个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在职场当中，很多人想的都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都希望自己的薪水啊，自己的职位啊，能够随着自己的资历和自己做过的一些项目啊，节节的攀升，谁都不愿意降薪调岗，是不是？那最近呢有一家知名的证券公司申万宏源成为了大家议论的焦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投行部啊，有一位员工晒了一张自己的工资单，月收入税后不到5000元，引发了热议。因为投行呢，在一般的人心中啊，那就意味着是金领啊，高收入，不能说这个年薪百万，可能也是年薪好几十万，怎么就一下子变到了月薪不足5000呢？这是因为他们的绩效工资发生了改革，发生了调整。话说啊，去年年底的时候呢，这家公司对薪酬制度进行了改革，调整了薪酬的结构，于是呢就发生了刚才一开始的那一幕。因为绩效工资的调整，他们总体的薪酬啊至少降30%，至多降了50%。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要和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黄兴国律师，一起来聊一聊且降薪到底应该遵循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黄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首先我还是简单来说一下哈。 好， 这家公司的薪酬啊，以基本工资加上绩效工资哈、合成合并为主。那么这个绩效工资呢，又占到整体工资的20%到50%啊、绩效工资是大头哈。 是。 那么这个绩效工资要怎么领取呢？就要跟他们的业绩挂钩了。业绩如果完成不足70%的，一分钱绩效工资没有。 哦， 往年是完成不到50%的才一分钱没有，等于今年呢又提高了20%。 是， 那如果是完成70%到100%的呢，也不能发全啊，发一部分，只有完成了100%任务的才发全绩效工资。所以说这样一来呢，很多人就拿不到这个完整的绩效工资，甚至是没有了。那这个事儿曝光之后呢，让很多人啊大跌眼镜。啊，原来这个投行的这个薪水浮动这么大呀、我们先不说他们的这种行业背景怎么样啊，还是问问黄律师，这职工的工资什么情况下可以下调啊？按这个案例来说的话呢，只是内部啊执行了一个新的薪酬制度而已。 对， 可以这样随随便便的下调吗？ 是，其实我们说到工资这个问题啊，这个涨工资大家都没有意见。都同意这个改变，只要工资越来越多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的问题呢，尤其是这几年整体都比较困难，形势可能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工资到底能不能降，其实争议还是很多的。这个案例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啊。以前市场好业绩好，大家可能无论是拿基本的一个工资还是拿业绩的一个提成都挣很多钱。但这几年尤其我自己参与的比较多的，像这种电子消费类产品的终端零售，这几年面临很大的冲击，就是东西不好卖了，大家挣不到那么高的提成了。很多员工都会提出像这种问题，比如说以前你对我的要求是卖10台机器就可以拿到一个提成，而今年你给我变成了拿15台机器才能拿到相同数额的提成， 14台就一分钱没有、 可能就会没有钱。那很多员工会认为说，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企业是在变相降低我的工资。那对这种事情应该怎么理解呢？其实我们知道企业用工上啊是有一定的用工自主权的，这种自主权就应当体现在我对于你所完成的工作情况，包括于后面可能还会说到一些岗位进行相应的一些调整，企业是有这个权利的。不能说我请了一个员工进来啊，你的职位只能越来越高，你的工资只能越挣越多，不能有相应的下调，这个是不合理的。但是在企业去调整这种员工薪酬的时候，同样需要和员工进行一个相应的协商。比如说我招聘这个员工进来的时候已经说好了，你是基本工资加25%的绩效工资，那25%的绩效工资是完成50%以上就开始拿钱。结果突然今天你说不行了，我们要变了，比如说绩效工资的比例放大，基本工资的比例降低，同时拿这个绩效工资的门槛也提高了，现在等于70分是门槛，达不到70%一分钱都拿不到。那这种新的绩效考核的这种方式实际上是属于涉及员工切身利益的，这个按照咱们劳动合同法的要求，这种规章制度应当和全体员工或者和职工代表要进行一个民主协商，同时要经过职工代表或者工会的同意才可以。也就是说企业可能不能单方面的随随便便的去调整这个薪酬。 好，刚才你谈到了签劳动合同的时候对于这个工资是怎么约定的哈。 是。 那如果说约定的就是基本工资加绩效工资，但是呢没有约定绩效工资的计算方法或者是考核办法，那么这个考核办法呢，人家也许在合同里就写了一句，那就是公司啊另有约定，或者是按照公司的每年的什么计划灵活调整。 对， 如果公司留了这样的活话，事后对于被下调工资的职工来说，还有的可以去申诉吗？ 对，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的工资体系里，更多的还是按照一个结构工资来写的，很少有像以前我们看直接就写你一个月5000还是8000， 对， 这种已经非常少了。那么如果是结构工资的话，它里边的绩效可能会指向另外的文件，比如说我们公司的绩效考核制度。那修改绩效考核制度的时候，我们说首先应当有程序，第二，如果真的因为绩效考核制度的修改，员工认为已经影响到我的正常收入了，或者认为企业是恶意的在调整，将来去打了一些官司的话，这个仲裁也好法院也好，不仅会对调整的程序进行相应的审查，同时要对企业调整的这个理由做一个实质的审查。我们知道企业的用工自主前提是说大家都得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啊。如果说企业确实遇到了很大困难，行业现在遇到了很大困难，整个生意都不好做了， 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求企业去维持一个可能过往几年非常繁荣的时候的一种高薪酬，这个也是不合理的。 你看啊，他们这个绩效工资呢，就是因为执行了新的薪酬制度改革的方案，然后就调整了。那么有员工说了，说这个2018年的绩效工资指导意见是3月14号下发的。 嗯， 那么从4月份开始，他们的工资就没有发绩效了，也就是说执行了新的标准。 对， 哎，那么这个标准呢，又是这个他们自己的一些领导层啊，开会研究决定的， 是， 并没有说召开所谓的职工代表大会啊。那么这种薪酬制度的调整，内部的这种改革，需要走什么样的程序呢？ 对，那我认为其实按照我们的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啊，涉及员工切身利益的一些规章制度是应当和员工进行一个告知的，而且要和员工进行一个协商。现在很多企业片面的认为说这个事儿啊，就任何事情的一点点变化都要员工同意才可以做，其实这个理解是有一定问题的啊。我们要求的只是说你在制定这个制度之前，而且这个制度一定是涉及员工切身利益的，比如说我们的考勤制度改了，以前是早上8点上班，现在改成5点半上班了，虽然一天还干8个小时，但这个你肯定得告诉员工嘛。或者说像现在的我们的工资结构没有变，但是我们工资具体计算的方式变了，这个可能会影响每个人的工资收入。像现在我们看到很多人说按照新的方式一算，坐地工资就少了20%，那这个显然属于涉及员工切身利益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法律要求的是这个事儿事先你得跟员工说，有这么一个告知的程序，有这么一个协商的过程，但最终的决定权并不是在员工这儿，而是在企业这儿。 这个就是一事一议了，有的事项必须得通过职工代表大会通过，是吧？ 是， 不仅是告知，而且还是职工代表大会啊通过。 是， 那也有一些事儿呢，不一定他们都同意，但是你得履行这个告知的程序，其实也是一个充分酝酿啊协商的过程，避免后续的矛盾激化，是吧？ 对，因为企业有一些自主的，比如说我对于考勤方式，原来是大家到这儿签到，今天变成打指纹了啊，明天变成钉钉打卡了。我觉得这些就完全属于合理的自主的一种范围，就不需要再走什么所谓的其他程序了。但是对于这些比较重大的，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影响每一个人收入水平的，不仅仅是从观感上有影响，真的拿到钱的时候一下就少了好多，那我觉得是不是还是应当有一个事先的协商的沟通的过程，就会好得多。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另外呢，我们要说到这个工作的性质啊，这次调整呢，对于这家公司的比如说投行部啊，资产管理部门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是 那么有业内人士说了，说这种办法定的没有考虑到业务周期的不一致，就是一家公司它可能有很多业务，不能所有业务都用一套考核办法。打个比方吧，那有的业务呢，它是要完成，它的周期是按年为单位来算，对不对？那有的呢，它是按月来算的，不一样。 对， 你现在都统一按月来算了，每个月要把这个任务分解到这个个人的话呢，那么就会造成什么呢？就是某几个月或大部分时候都完不成绩效，最后一个月完成绩效了 啊， 对吧？或者因为那个项目它到最后一个月它就收尾了，它拿钱了等等。所以说有人说如果这么算，一年只有一个月能达标，而这种计算方法就算它最后那一个月达标了，再减去它之前所损失的钱，那实际上它也等于白干。 对，所以这块我们就看到为什么说作为企业来说，在用工的过程中它有一些自主的权利。我们看到其实行业和行业之间的差别非常大，甚至就是在投行这一个行业里，刚才所说的不同的部门之间，它的任务完成情况也好，它的里程碑也好，它的时间节点也好，差的也非常大。所以确实我们很难说用劳动合同法啊，或者说用这种就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一个文件来给每一个行业，甚至每一个行业里细分的每一个岗位都给他确定一种自己的薪酬体系，这个确实是法律做不到的。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要求企业自己要去设置符合你自己企业需求的， 同时对员工来说也是一样的。那如果这个企业设置了这样一种考核方式，你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是不是作为员工来说，我们也有我们自主的选择，那这家投行的考核方式是所有任务分解到月，我一算不合适，那另一家是不是可能会有比如说以项目为准的或者以年度为准的考核方式，是不是在自己的工作啊选择啊这方面也可以做出相应的调整。 嗯， 所以我觉得确实这个事儿我们不好说谁对谁错，因为确实太专业太细节啊，我们只能说在这件事上，如果说入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明确说了我们公司就是这么算，你作为员工来说也同意了，那我觉得后续再说算的不合理可能性就不大了。 嗯， 如果说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案例这样，它是半路改的，原来不是这样的，今天改成一种新的方式，那我觉得其实应当和员工起码有一个应该有一个告知的程序吧。 嗯，你看就是有一些公司啊，他们这种绩效奖啊分得很细，比如说有月度的，有季度的，有半年的， 是 有年底的， 对， 是吧，可能年底的那一波最大， 对， 是不是。 嗯， 所以他就是能充分的考虑到大家完成业务需要不同的周期嘛。 是。 嗯，那么也不知道这个行业啊是怎么个发法啊，但是很多的券商同行说我们去年的年终奖到现在还没拿到， 哎呦， 说明了这个行业啊确实在这两年日子不好过。 是。 为什么呢？因为做投行嘛，那就是要辅导公司上市嘛，啊，帮助公司来卖一些股票嘛。 嗯。 那再加上最近这几年这个上市公司的这种数量哈，还有这个在审核 IPO 的申请的时候啊，都和原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是。 所以说，哎，这块的业务啊，就不好做，蛋糕就不是那么好吃了。 对， 这是一个大的背景。那当然这件事情目前啊也还没有有一个最终的结果。现在呢他们是有一个高管啊个人拿出了50万。 哦。 说哪位年轻的职工有困难可以从我这周转，但是这是借给你的，不是公司的啊，是我个人借给你的，可以不收利息，你要还，如果你离职了，哦，更得还。 对，所以这个和这个本来就应该我挣的这些钱可能还是两个概念。 嗯， 而且我们看到其实绩效奖金我觉得更多强调的是对员工的一种激励。 嗯， 你每天来工作你已经拿到我一个基本的薪酬了，在这种情况下随着你业绩完成的越来越好，可以去挣一个超额的啊这部分绩效。 嗯， 那如果说像这个公司这样把绩效制度改了，不但最终不管钱发的多发的少，你企业终归是要发工资的嘛，你把绩效这部分全都发了，结果员工不但没有感觉到正面的激励，反而怨声载道，我觉得对企业来说这也不是什么好事。 嗯，也有内部的员工说啊，你说因为他们这种券商呢分为前台业务和后台业务啊， 嗯， 不是说坐在公司大门口的那个叫前台啊，他们是根据业务的模式来分的。那么他们说像我们这种前台业务挣的还不如后台业务了， 嗯， 啊，我们在前面冲锋陷阵是吧，还不如那些比较安稳一点的同事了啊，这样的话也会给大家造成这个心理的不平衡。当然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啊，刨去公司，从个人员工的角度来说呢，你既然进入到了这一行，那么你可能也要接受这个行业所带来的一些挑战啊，它有它的行业属性。挣钱的时候你没有告诉全世界啊，你是吧，给人刷了个游艇飞机那么在业绩不好的时候呢，也没必要让这样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让全世界都知道。 是。 哎，因为你这个行业本身就有这样的像坐过山车一样的起起伏伏的特性在里面。 确实是。包括像您刚才所说的，它的行业里边可能还分为面向客户的叫前台啊，内部进行操作的叫后台，这个之间到底怎么平衡他们的薪酬和他们对公司的贡献，我觉得确实也是个技术活。 嗯， 啊，我们说以前写工资很多人都会直接在合同上写5000-8000，就造成了大家反正干与不干都一样嘛，多干少干都拿这点固定的死工资啊。现在很多企业已经改变了，变成为我一部分是你保证每天出勤我就给你，另一部分真的是要和你的业绩挂钩了，你完成了多少销售额也好，或者说你辅导了几个企业上市也好，总归会有一定的考核。 嗯， 所以在设计这个考核的方式，尤其在企业内部设计一个考核的等级，不同部门之间的这种考核的比例的时候，我觉得这真是一个技术活。 嗯， 啊，真不是说随随便便拍脑袋就能写得出来的。 嗯， 包括现在我们看到行业上也有很多专业的公司专门为其他的企业设计这种绩效体制。 是。 你到底是5级，每级里分3格，